北京时间21:00，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。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986，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。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It'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, my friend, and I'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. Hello，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一次在电波当中和各位好朋友们毁灭了。波兰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国度，一不小心就会把村庄美成童话。充满诗意的生活总少不了鲜花的装点，但也许你无法想象的是，有些人不仅把鲜花种在了田间，还画在了房间、屋内、水井还有狗窝上，一不小心整个村庄变成了童话的世界。好的，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小彤也想带领大家深度的畅游一下波兰。在波兰呢，有一个名字叫做 Zalepi 的小村庄，它位于波兰的东南部，整个村庄有着悠久的历史，这里的装饰风格非常的传统，你所见到的一切都遍布着五彩斑斓的花朵，堪称世界上独一无二存在也不为过。这里的装饰呢，最初与烟囱息息相关，烧火时产生的烟灰会在墙壁上留下难看的印记，于是村庄中的妇女开始亲手绘制图案，并且用精美的花朵来掩盖污渍，随即这个装饰的方法在村中便广为流传开。虽然如今已经不再需要用画作来掩盖黑烟囱留下的那些印记，但是当地居民却仍然保持着他们的装饰传统，每年呢还会举办装饰大赛，这样的图案也变得更加复杂和精致起来。在房里屋外， 墙上、门窗、信箱、鸡窝、狗窝、水井、小桥等等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繁花似锦的图案，而走进屋里呢，壁画、天花板以及各种装饰物更是遍布着各式各样的美丽花朵图案，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童话小屋。其实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波兰的扎利比小村庄呢，它的美景如画只是波兰美景的一小部分，波兰还有很多如诗如画的风景、梦幻般的魅力建筑以及超乎想象的景观与玩法值得你前来体验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带领大家深度的畅游波兰。想探寻一个国家的魅力，首先要走进它的首府。那么来到波兰，首先我要带领大家走进华沙。这里不仅融合了东欧西欧的文化，还处处隐藏着沧桑，也饱含着希望。整个城市拥有大小公园65处，被称之为绿色之都。今天的华沙市依然保持着老城和新城的布局，各种历史博物馆、纪念馆、古迹名胜大多都在老城区，特别是宏伟的宫殿、巨大的教堂、各式各样的建楼城堡，每年都会吸引着大批来自境外的游客。老城区位于维斯瓦河西岸，中世纪巍峨壮观的红色尖顶的建筑群都集中在这一片区域当中，四周环绕着采用红砖砌成的13世纪的内墙和14世纪的外墙，四周是高耸的古式城堡，著名的古老建筑被誉为是波兰民族文化纪念碑的昔日皇宫，还有华沙最美丽最壮观的巴洛克建筑克拉辛斯基宫、波兰古典主义建筑代表杰作瓦金基宫，以及圣十字教堂、圣约翰教堂、罗马教堂、俄罗斯教堂等等，城区到处耸立着纪念碑、雕像或者铜像。维斯瓦河畔的美人鱼铜像雕塑是华沙的城徽图案。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出生的弗里塔大街，她的寓所现在已经开辟成了一个博物馆了。 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接下来我继续带领大家畅游波兰。如果说华沙是绿色之都，那么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堪称文化之都，它的名字就叫做弗罗茨瓦夫。这呢是已经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一个城市，可以看见不同时期的精美古代建筑，还有着为数不少的歌剧院、小歌剧厅以及戏剧院。早在公元十世纪，弗罗茨瓦夫奥德河上的座堂岛已经形成了一个集市，是古代从莱比锡前往奥波莱、还有克拉夫科和基辅的贸易路线的一个渡口。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，弗罗茨瓦夫现在拥有14座博物馆、10座剧院，还有爱乐音乐厅、歌剧院以及15座美术馆，每年呢还会举办爵士乐的音乐节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化活动，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都市。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波兰中世纪风情的古老城市克拉科夫。克拉科夫是波兰最古老的城市之一，城中有着大量的历史遗迹，可以深刻地领略到中世纪昔日的奢华。克拉科夫是波兰的第三大城市，历史上波兰的古都。文艺复兴时期，波兰是欧洲东部最繁荣最强大的国家，由于能够从立陶宛和俄罗斯那里接触到蒙古和中原文化的先进知识，波兰呢在很长时间当中都保持着欧洲最先进的国家的美称。而克拉科夫呢则是欧洲文化和科学的中心，著名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就曾经在克拉科夫大学接受教育。克拉科夫是中世纪欧洲首都的一个范例，从单一城堡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的两个新兴城市，这是克拉科夫独具一格的城市发展特色。室内古典的建筑物弥漫着中世纪的风情，被称之为波兰最美城市。旧城呢是以古城广场为中心的，而这里距离火车站步行也就20来分钟的时间。在广场中央是一个建于16世纪的苏根奈斯市场， 市场下层经营着各式各样的纪念品，以木制品、刺绣、皮革为主，而楼上呢则是国立博物馆。广场的东南面是圣玛丽教堂，它的钟楼每小时都会有喇叭吹号。广场的南面有一条街叫做 Gordzica， 可一直往上走到华威城堡。城堡是波兰历代国王的王宫，其中的大教堂就是他们加冕以及葬礼的地方。集市广场是街区当中的关键景点，无数街道会从这里延伸开去，一直延伸到城墙脚下。城市的中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，最终又回到了1257年建立的古城和集市广场。这个老城风姿多彩，包括著名服装大厅在内的大市场，四周环绕着教堂、修道院、钟楼和方塔。城市周围呢，还有17和18世纪建造的一系列的富户宅院。城市的其他地段呢，还有教堂尖塔掩映下的中产阶级建造的哥特式，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巴洛克式的住宅。 Take two. 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，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，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，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，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。 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将带领大家深度畅游古老的国度波兰。接下来我们去往波兰的琥珀之都格但斯克。在古城区内，琥珀店比比皆是，琥珀一条街更是闻名遐迩。这里也是波兰北部沿海地区最大的城市和最重要的海港。格但斯克的市中心有着许多从汉萨同盟时代以来的优秀建筑，大多数游客呢注意力会集中沿着临近长街和长广场的地区。所谓的长街其实并不长，只是从金门到绿门短短的一段而已，但沿街却有着许多精美的建筑和雕塑，以及艺术品和珠宝店，是每一个来到格但斯克的游客不会错过的观光地。圣玛丽教堂呢，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砖石结构教堂，它建于1343年到1502年。而绿门呢，曾经是古老城门的所在地，16世纪城门被推倒，改建成为了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皇家行宫。而更具特色的当属老起重机，格但斯克标志性的建筑便是这里了。老起重机兼具码头和起重机城门的作用，建于1442年到1444年之间。它的内部呢有人力驱动的大木轮，最大可承载2吨的重物。这里还有很多古老的教堂，有哥特式的，也有巴洛克式的风格，而最著名的圣三一教堂，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。这间教堂呢，是1495年由法国人所建的。从教堂的一对钟塔和窗子便可以看出，它属于哥特式的建筑，不同于在罗马比较常见的巴洛克式的豪华和精雕细琢的感觉，它简洁而又明朗。在波兰，我们也可以探寻到世界级的文化遗产，比如说维利奇卡盐矿。维利奇卡盐矿位于克拉科夫附近，是一个从13世纪以来就开始开采的盐矿，也是欧洲最古老的盐矿之一。到了1976年的时候，被列为波兰国家级古迹，1978年被联合国认定为了世界级的文化遗产。而奥斯维辛这个名字，仿佛已经和集中营三个字密不可分了。奥斯维辛本来是波兰南部的一个小镇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纳粹德国在这里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集中营。到这个特别的世界文化遗产之地参观，可以见证那段历史的沧桑与悲怆。We'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. Oh, I'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. 波兰呢，也是盛产音乐大师的地方，比如说位于华沙西郊的肖邦故居，朋友们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探访一下，近距离的感受这位艺术大师出生的房间、用过的钢琴，以及19世纪初期波兰乡村的一些典型的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，让你走进艺术大师的生活。It'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, my friend.And I'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. 在波兰，你同样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美。波兰的自然宝藏之地比亚沃韦扎森林位于整个国家的东部地区， 这里蕴藏着多元的动植物资源，迷人而独特的自然景观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你还能看得见珍稀的物种野牛群呢。波兰充满了历史与文化，如果你是一个中世纪城堡控的话，那么位于格但斯克南部的马尔堡城堡你一定要来访一下。这里呢是1276年由日耳曼人建立的，用砖砌成的一个城堡，曾是条顿骑士团首领的所在地，是中世纪城堡的代表之作，在整个欧洲的同类建筑当中也堪称一流。如今呢，早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波兰拥有许多的教堂，数百年的教堂比比皆是，也都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但是在小波兰地区，你会惊讶地发现一些木质结构的教堂，不仅它的外部融入了周围的自然环境，而且内部的装饰也是美轮美奂的。这种木质教堂你在其他地方见过吗？今天用声音带领大家畅游了一下古老而又现代的波兰。历史是需要尊重和保护的，现代的美有当下的时尚，而古老的艺术和传承更是值得我们深入探寻的。 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986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986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。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